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30年间啊，我们经历了家电从无到有，再到智能高端，再到更新换代愈加频繁的过程。 嗯， 看着我家20年前买的一台春兰空调依旧完好，还有一台我妈刚结婚的时候买的熊猫牌落地风扇依旧正常使用。 嗯， 不禁感叹，这些以前的东西啊，质量真好。 是的，质量好是因为以前人用心在做，实在。这传承的工匠手法和精神啊，是当下浮躁的快节奏时代下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 就拿我们推荐的牛皮席来说吧，10几年前几乎很少人用牛皮的席子， 是 普及率不够。 嗯， 金贵，好皮好料，这一床就是一床。 嗯， 货真价实。现在呢，不光是商场里，连网上宣传单、报纸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 是的， 买的多了，卖的也多了，价格更是呈现天壤之别，上万一床有，1000一床也有。 其实呢，大家只要了解牛皮席的制作过程有多复杂，就应该知道哪些该买，哪些不能买了。 对， 所以呢，孟德兰今年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卖席子，而是知识普及，一定要让大家明白，真正的一床牛皮席光用料就抵得上100双皮鞋， 是 光制作就高达上百道工序。 而且呢，四川盆地的养殖水牛户在减少，能够达到制席标准的成壮年的水牛正在锐减当中。 对， 所以呢，不可能啊有那么多合适的皮料给你做席子。 嗯， 另外呢，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了，有机器可以做，但是上百道的工艺当中呢，必须依靠人工师傅的环节一定不能少。 对， 这样的席子能够用上几10年的时间。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码码清楚，哪怕不买也不能图便宜瞎买。 嗯， 毕竟呢是贴身睡的寝具，对吧？ 对。 好了，再说一下我们推荐了10年的孟德兰，用匠心打造好席子的孟德兰，年年畅销，因为好品质看得见，一头牛就是一张席，手把手的教您检验。当然了，还因为呢广播直供价格省去了流通环节，您广播订购几乎就是厂商的1/3，而且是先预定再付款。 是的，此刻您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就可以享受到专属优惠了。一张席子再加2只枕套，全套的价格是2599。免费送席到家时，您可以看到一大张润润厚厚的牛皮软睡席，粗大毛孔，纹理清晰，透气性好，睡起来呢是温凉舒适，不会出汗黏腻，而且很省心，不用打理。 嗯， 想看的朋友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有人会说呢，2599买一套床品有点舍不得，但是您没细算呢，这牛皮凉席能用几10年的时间，每年的花费呢也只要几10块钱。 是的， 和咱们平常用的冰丝席、亚麻席几百块钱买着，3-5年必须更换，平摊下来其实反倒是更便宜了。而且呢，舒适感肯定不一样，颜值也不一样。 嗯， 就像皮沙发是客厅的软装啊， 对， 皮鞋子就是您卧室的软装。4007106108，4007106108。另外注意一下啊，2599是整套的价格。 嗯， 包含了一床牛皮席、一对牛皮枕套。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好，8972的张阿姨成功订购，说商场看过这席子，软软的，凉度也好，不像之前的席子硬，硌得慌，冰得受不了。说你们价格比商场便宜了一半，这枕套呢也不用单独购买了。1214的林先生订购一床，说老婆还在月子里，特别辛苦，不能够吹空调。赵女士订购一床，说啊，主要看中牛皮席好打理，折叠收纳方便，省了不少事儿。 是的，牛皮席呢，席面平整，结实紧密，不会吸附脏东西，打理更方便。而且呢，它能够吸纳凉气，睡前开一会儿空调就能保证一整晚恒温。所以呢，好多人说它是床上的天然空调了。 嗯， 夏季的避暑神器，特别是怕凉的女性、出汗大的男士，包括不能长时间吹空调、贪凉的小朋友和老人 啊， 大家都赶紧来体验一下。 对， 一大张牛皮席加上2个牛皮枕套，一起才2599，渠道价格肯定便宜，还提供到送席上门，4007106108，4007106108。 倒计时1分钟后，活动全面结束。天呢已经热起来了，别再将就了。黄梅天太潮，三伏天太热，睡得好真的是头等大事儿。还有想孝敬爸妈的，让老一辈也能够睡牛。

司马相如长吁短叹，心中似有千千结。昨天的风光还历历在目，今天却已成了明日黄花。而与司马相如的落寞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妻子卓文君却欢欣鼓舞，一路上蹦蹦跳跳的，好像又回到了不谙世事的孩提时代。当然，卓文君之所以在相公司马相如发出苍凉之声以后，他却一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样子。除了看淡功名利禄的豁达，还有其他的原因。卓文君不会忘了，在他17岁那年，他经历了人生的冰火两重天。他原本是被许配给了皇孙，一位公子哥，却不料这位公子哥英雄难过美人关，婚礼还没有举行呢，人却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于是如花似玉、花一样年华的卓文君有了一个新的代名词，寡妇。从此这漫漫长夜，青灯相伴，寂寞谁人知啊。难道自己就这样孤零零地过一辈子吗？换一个冰冷冷的贞洁牌坊。一切的一切似乎印证这么一句话，红颜命苦。直到有一天，一曲婉转悠扬的琴声如丝如麻一般传入他的耳畔，直透他干枯已久的心田。一阵阵涟漪荡得他心中小鹿乱蹦，司马相如凭着一曲《凤求凰》走进了他的世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为玉兮无所将，何物今兮生思堂。有燕淑女在闺房，侍儿人暇独我长。河源交颈为鸳鸯，狐偕抗兮共翱翔。凰兮凰兮从我栖，得脱滋味永为非。交情通意心和谐，终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始于悲。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关云长知世故，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卓文君放下了富家女的身份，决定和司马相如私奔。那是在一个朦胧的月夜，他们就私奔来到了成都。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美丽的私奔。夫君的家到了，果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啊，家徒四壁。爱情是精神的，

但是去长安必须得过朝鲜境内。于是陈国王不断点头哈腰地说，请求路过，但遭到了魏幼渠的严词拒绝。你绕道，绕到哪儿去都行，但不能绕我国。结果那陈国国王只能是望汉兴叹。魏幼渠实行四不走战略之后，汉武帝很生气，他认为他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认为这是对汉朝的极大侮辱和蔑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寻至说咱们两支队伍合围王贤成吧，你负责东南两边，我负责西北两边，咱们城里再续前情。按理说寻至和杨扑两军在异国他乡最关键最紧要的时候会师，自然士气大振，合围王显成自然是手到擒来。可这一围竟然围了好几个月，结果还在那儿围着。王显成之所以久攻不下，除了城墙牢固，魏右渠拼命死守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杨扑和寻至度过蜜月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审美疲劳期。寻至所带的士兵大多是燕代地区的精锐之士，英勇善战，军事素养过硬，攻城拔寨毫不退缩。包围王显成之后，他们每天坚持高举高打，猛烈攻城，就是玩命。但是杨扑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所带的大多是齐地的囚犯，这些死囚本来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个个士气高昂，永不可挡。可是登陆之后被魏右渠来了个当头一棒，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此在围攻王显成的时候，他们采取和而不战，战而有节制的方针，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休息。如果想要他们玩命去攻城，那没门儿。魏右渠从汉军炮火的密集度和强硬度上看出一些端倪来，于是故伎重演，马上派出密使去和雷声大雨点小的杨扑进行谈判。谈判主要围绕投降的条件和细节等问题，造成真心归汉的假象。因为在平定南越的时候，陆伯德凭着智取，结果很快把南越这个难剃头给剃了头了，拿了头功，结果我们的杨扑杨大将军只能屈居其后。也正是因为这样，吃一堑长一智的杨扑这次也想学陆伯德，以智取战术拿下王显成，立下头功。也正是因为这样，面对魏右渠的忽悠，杨扑采取的方针是来者不拒，来了就谈，谈不拢再打。结果谈来谈去，最后是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也没谈出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寻至在那边乡是拼死拼活的攻城，

东北 啊、哦， 到这走亲戚呢。 哎呀，上部队探亲呢、啊。 看谁呀、啊？ 来看俺媳妇。 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的？都是合法夫妻。 那上部队探亲吧，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男的。咋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总觉得有点抹不开。 不瞒你说，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 你探谁？ 我们虽然来的方向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哎呀，你也是探媳妇啊？ 没错。 哎呀，咱俩都是巨叔，我呀。 一对大老爷们儿。哎呀，我说 啊， 你那位在哪儿啊？ 通信连上尉、 啊、 你那位呢？ 老弹团中校。 哎呀，你是首长。 客气， 家属啊。 啊，不用敬礼。小鬼多大了？ 我家还不满三个月。 很年轻啊。 哎呦，太年轻了。 这点到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哎呀，俺媳妇来信学想孩子。 你就外行了 啊、 哦、一般嘴上说想孩子，心里全是想孩子他爹。他、哎、想啊， 我给你学想也没有用啊，远水解不了近渴。 现在不近水楼台了，还不去捞月了？ 哎呀，大半夜的没有钱，我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 哦， 哎，我说你是首长家属，没来个亲接着你啊？ 嗯，首长也不能搞特殊化。 哦，那你不着急吗？ 我不是跟你吹呀、啊。 哦， 根本我不稀得来。 嗯， 那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往死了吹我。 嗯、 两口子的事儿没办法，来应付应付。 对对对。那咱正好做个伴儿啊。 那咱俩喝点儿。 喝点就喝点，反正没到点儿。 哎呀，喝点我就带着呢。 啊， 我口子酒。 哎呀，山东大枣齐吧，伙计。 来喝。 嗯、 啊。这玩意儿可行。哎呀，这山东大枣多少年没吃着了， 我给孩子换块尿不湿啊！我给孩子换块尿不湿。 你这尿不湿跟这大枣放一个包里了？ 没看俩包吗？ 哦，俩包呀、啊！ 我跟你说啊， 嗯， 现在这个拥军呐、啊、是越来越实在了。 嗯。 过去拥军都是发个笔记本弄个钢笔， 嗯， 今年过八一节啊，地方政府敲锣打鼓给我送了一箱尿不湿。 啊，那现在这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对了， 我孩子小那时候都用戒子， 嗯， 那有一回孩子戒子晾院里了，让炊事班当梯布给收起来了，结果蒸出一锅馒头全都捡大了。 哎呦我的妈。我呀，你真能开玩笑。我 不能用。 我这首长大哥、 嗯、 那孩子你带着呢。 我能带那玩意儿吗？ 哦， 那也不是老爷们干的活呀、啊、 你 不是跟你吹七八年一回没抱我？ 你学太对了。 嗯， 咱大老爷们从祖上就没传下这个功能， 没传功能。 哎，看见妇女为孩子想过去学习学习吧，又怕人家说咱作风有问题。哎呀，不好，又吐奶了回去。 我说我说，这孩子喂完奶能这么抱吗？ 瞎扯 啊！你得瘦起来 啊， 排出奶嗝之后才能放下。嗯，现在没事了。 哎呀，我说首长大哥、嗯、你这套业务挺熟练呐、 啊、带干不干五六年了。 我说你不是没带过孩子吗？ 啊，孩子大了之后才交给我丈母娘的。 您真能吹的。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说啊， 嗯， 找个当兵的媳妇是挺露脸呐、 啊、那是， 不过有些事儿也着急啊。 嗯， 你说我这些同学哈，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大款，就俺俩这个水平，他要转业到地方干点什么不行啊？可是我一让他复员，他就让我随军。你说俺家乡那个地方那么好，我随在这山沟里干什么活呢？ 那就是你没本事啊。 哦， 那管不住媳妇儿，那还叫老爷们儿啊？ 嗯， 小树得砍，媳妇得管。 哎， 你看我这位，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忠孝，见到我全都无效。他要不冲我微笑，我绝不出个大笑。 他这，你这是， 我不跟你去 啊。 前几天， 嗯， 我严肃地跟他谈，两地生活绝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必须马上随军。我刚一提出要求，他就批准了。 哎呦，我去！你看看你这个媳妇儿多听话，伙计，蛇随军那就把你随过去了，姐。 你别把谁随过去，我不拍板定不下来。 哎呀， 来， 你太能吹了， 我能吹，你能吹啊？ 哎呀，我这， 嗯， 我跟你说， 嗯， 这个军人家属千万苦，最难熬的是想媳妇。 那是，哎， 你大人想他能克服， 嗯， 那小孩一想哇哇鸡叫，弄得大人闹心呐。我学带着孩子上部队去看看他吧，他选择城市休假。你说我看媳妇，他城市休假干什么？是我看媳妇还是休长看媳妇？你说这个事儿他对吗？我说休长大哥，你给评评理。我说休长大哥， 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部队有规定 啊。 不过这回我们研究研究，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能多待几天你多待几天。 你这回不让我多待几天也不行啊，我现在带着孩子正休产假呢。 我喝点酒说话就走板，大老爷们休产假你不怕笑？ 我告诉你，你别笑，你别笑 啊！ 哎，按规定这个产假是100天，对不对？ 那没错。 俺媳妇刚满月就回部队了，100天去一个月还有多少天？ 70。 俺单位看着我个大老爷们带个孩子不容易啊，就把俺媳妇剩下的产假补给我了。啊， 也就是用军的地方能想出这招来，这也是对咱军属排忧解难呢。好，我回去。哎，我说别喝了。 没事没事， 从喝酒上看得出你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别喝了，听话。 我还男子汉？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算个大老爷们吗？啊，你说俺单位评了我个优秀家属啊，3/8妇女节让我上台做报告吧。去 男的， 你说台底下坐的都是些妇女啊，我个大老爷们一上台脸红脖子粗，我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回去。你说我现在我跟俺媳妇说了，你要再这么下去，我坚决跟你扬镳分道，我坚决跟他。我大哥，那是给俺媳妇带的，你别赌气了哈。我现在是风风鼓鼓，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带孩子，你说这是男人干的事吗？你说这是男同志他应该干的事吗？你这 哥，我以一个忠孝家属的身份，我得说你几句 啊。 你干的不是男人干的活，你媳妇干的是女人干的活吗？这不都在干吗？这不是奉献吗？这不是牺牲？这不是为了伟大的祖国吗？ 大哥， 嗯， 该缩边了。 兄弟， 哎， 说实话，女人比咱男人恋家呀。每次我来的时候挺高兴，走的时候心里不是个滋味。上一次我都要出门了，他一把拉住我不让我走，围到我怀里就哭啊，一围就是半个小时，肩膀上的心都围掉了。我眼看着忠孝变少孝了，我说别哭了，这是部队，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他说我不怕，我一年360天，天天都当女强人，天天都当女军人，今天我要当一回媳妇。 大哥，你哭了， 真是激动。 咱再喝两杯。这第一杯酒，敬给可敬可爱的女军人，包括你媳妇儿和我媳妇。 这第二杯酒，敬给全国的军人家属，包括咱两个大老爷们。 这第三杯酒，敬给全军指战员，干！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有请李老师给咱们大家讲这个中风病的调理的方法。 好的，我们跟大家讲呢，就做了两个类型，简单，就是一个呢痉挛型的，一个是迟缓型的。什么叫痉挛型的？较劲儿，筋紧，手伸不直，胳膊伸不直，这个腿，这个脚落地啊不平，外脚弓着地。啊，这是他的特点。说话急，紧张，越紧张越紧，这是肝，这是筋的事儿，这是风的事儿，内风吗？哦，明白了。我们把这个呢，昨天节目基本上做了个小结，是吧？ 对， 啊，做了个小结。这个我们下来呢说说， 无力的、迟缓的这种型的，你看看李老师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 咱把这个类型的就说一说。从大面上我们刚讲了，腿抬不起来，拉着着走， 胳膊也抬不起来， 抬不起来，对，那个肩膀啊都下垂得很厉害，确实一摸肩膀还真有缝，而且呢手也肿，胳膊也胀， 没劲儿。 我们把它分成这两个，咱们今天开始了就说说这个迟缓型的吧。 好啊， 好不好？刚才呢迟缓型的主要的症状我们跟大家讲了，一般情况下呢，多数人迟缓型的发生在右侧，啊，一般这不是绝对的啊，就有那么一个规律。为什么说呢？多发于右侧，人体呢右侧主气，左侧主血，这种型呢就是气虚，无力嘛。这个人的动力是什么呀？人动力是阳气，一个是阳，一个是气。有阳和阴才产生了这个气，哎，这就清楚了。气力不足，我们给它定位，这样我们就清楚了。首先什么病？ 我们要定性定位。哦，我们知道迟缓型的他没劲儿，这个没劲儿怎么认识啊？主要就是脾呗。 对，主要是源于就是脾的原因。 脾啊，脾主四肢啊，胳膊腿没劲儿啊，这我们就清楚了，它是虚症，是气虚，是吧？哦，属于脾。那脾怎么个虚呢？啊，如果脾虚的话会有湿。 对。 所以一般的呢，体胖，而且还容易有痰。 对。 有湿，还容易肿。 是的。 我们把这些症状都给大家说了，你看看你对号入座。如果你是患者，你听听你是哪个型的啊，家属也帮着给分析分析，讨论讨论，给他定性定位，然后我们后边再说应该怎么去调，怎么去康复。 对， 是不是这样？ 是的。 这叫定性定位了。就像这个病，我们首先得去邪，初期的时候叫去邪。我们说了这个病啊，不是三期吗？ 第一期发病期， 发病期要去邪啊！你看这个患者这嗓子里呼噜呼噜呼噜，痰迷，痰迷心窍，就意识不太清，呼噜呼噜，眼也睁不开，睁开了也没有光也不亮，先去邪，这我们就给他定位了。往往这些呢，痰堵了，赶快清理这个痰，导痰汤，去痰。另外我们也提到了，呼噜啊，有痰呐。昏迷啊，大便下不来，还有什么方法？足沥水。什么是足沥水啊？就从那鲜竹子烤那个竹子，烤一热了，这个水就出来了，出来直接啊，我们收集起来装瓶，装在多少？50毫升100毫升那小瓶里边。过去呢一喝的就是一瓶，现在有改装的叫加味足沥水，就加强了，除了这个熟沥水又加了一些导痰的药啊，这瓶也变小了啊，浓缩了。痰迷心窍，去邪，在发病期以去邪为主，在稳定期标本兼治，一个是康复，余邪未尽继续清理。这个呢，他胳膊不会动，腿不会动，痰阻窍能够使人昏迷，痰阻经络呢， 行动不方便。 哎，对，所以他为什么肿呢？为什么发胀呢？那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到后期叫康复期，这康复期的重点就是，啊，你从医院出来，大夫说你得练啊，你已经开始了康复期。那有的呢，在这个稳定期，他就转院了。这是我们根据啊临床的一些老百姓采取的方法。一有病的时候，这人昏迷了，突然发病了，是吧？他要看西医，那他可以导痰呢，可以呢，呼吸不行了，他可以气管切开呀。啊，有的人在那急性期一稳定了，那也就标本兼治的时候，他转院了。为什么呢？这些家属互相交流啊，稳定住了，赶紧该吃中药吃中药，该扎针扎针。一般3个月以后呢，绝大多数都到了什么康复期啊，除非脑出血的，咱们另当别论了啊。这时候呢，就要呢功能性肢体的啊这个康复锻炼了。来，我们大致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说到呢这个痉挛型的，我们说到什么？说到手伸不展，胳膊伸不直，是这么说的吧？说到脚，脚是外弓，外侧着地。迟缓型的呢就不一样了，一个是抬不起脚来，当他能抬起脚来，你发现什么呀？脚尖着地，脚后跟着不了地。啊，对对对，是吧？我们那家属那病号就是这样，你再看他那个脚和那个鞋呀，啊，还好好的呢，根本都没有磨损。你看前面早早就破了，哎，这是他的特点。我们总提，修自行车，你那轱辘偏了，那甭说了，拿拢， 怎么拿呀？有的条呢叫松一松，有的条呢叫紧一紧，是不是那么那么做的？对，该松的松，该紧的紧，哎，结果这轱辘就正了。说到我们这个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说这个腿吧，说这腿就是这样，痉挛型的是两侧，内侧发紧，外侧发松。那你要拿龙的时候了，应该怎么拿呀？你的那边就得松了， 松的那边带紧，是这意思吧？ 对，阴脉聚集嘛，内侧发紧，紧怎么办呢？就给它松。在松的时候呢，我们调节那边，外边让它紧，这样呢，它落地不就平了吗？那么迟缓型的呢，它是前后。我一说这个，大家就好懂。 对， 一举这例子，大家就好懂。这就说了，它前面为什么松？为什么老是大脚尖儿着地？我们说足阳明胃经走哪哈啊？ 走前面迎面骨。 这不就知道了吗？走前面迎面骨到脚脖子，那脚脖子这儿有一个穴，迎面脚脖子有个坑啊，大家摸一摸是不是有个坑，那个坑正好是我们系鞋带的地方， 叫解膝穴。 对，又是老百姓土称呢，叫鞋带穴。凡是脚脖子抬不起来，前脚尖着地，或者呢前脚尖擦着地走的，这个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回听懂了吧？ 听懂了。 哎，我们刚说了足阳明胃经，像脚尖抬不起来的这个呢，足三里是不可少的。 对， 我们这还胖呢，还有痰呢，丰隆是离不了的。 去痰找丰隆。 哎，他们俩呢可以同时扎，另外呢还可以交替着扎。今天扎足三里，那明天扎的时候我可以扎丰隆，但是这个解膝穴就经常扎了。 这三个穴是首选的。 首选。 一个足三里，一个是丰隆穴，一个是解膝穴。 对，这是不可缺少。 因为那个足三里是强壮穴，对于这个脾胃虚弱的，咱们就按摩它。然后呢，这个丰隆穴祛痰利湿的，解膝穴 这也足阳明胃经嘛。而且呢，一般这个脚脖子迟缓型的都抬不起来，怎么样恢复它的功能？除了你练是一方面，必须呢配合着康复的这些措施方法，不要一动的单纯的垮练，那个又累啊，那个效果还不好。一方面治疗，一方面你康复。一开始啊，你天天去扎去，到后来呢，慢慢的一边扎一边练。过了这一阶段之后，你就可以隔一天一扎呀。 对。 到最后呢，你还可以呢，一个星期扎两次，然后呢，一个星期扎一次。它是这个过程。所以大家在这个治疗上，一个是听大夫的，另外你自己也要掌握点这方面的知识，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来，那发现这个呢是前松后紧啊，大家记住啊，这迟缓型的为什么脚后跟不着地呢？后边紧。为什么脚尖着地啊？前面先摸摸了，前面松。 脾胃是属于虚症。 对，该松的你松，该紧的你紧啊，这样慢慢就调整过来了。那么后边紧的，我们要掌握一些穴是哪哈啊？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承山穴。你去摸一摸他这个腿肚子，一摸他特别疼。所以说承山穴这个特别重要。往上走的呢，那就是委中了。那就再往下走的呢，那就是昆仑穴了。我们现在给大家说我们在医院里给扎针的一些穴位，这个大家怎么办呢？我们采取以指代针，那我们去按摩呢，去点穴呢，去拨呀，这不也是疏通经络吗？效果不错。所以呢，我们迟缓型的 特别是煤劲儿，煤劲儿你要增强脾胃的功能。膀胱经这个啊，承山穴也好，这个昆仑，这个昆仑穴呢是祛风湿，而且对关节特别好。啊，又是那个痉挛型的呢，主要是太稀了。啊，它都是有区别的。啊，内侧什么？内侧是肾经。啊，阴虚的人，口干呐、舌干呐，是吧？皮肤干呐、眼干呐，是吧？这个筋脉聚集啊，啊，这个按太虚。迟缓型的呢，重点应该按昆仑。这我们就给大家分清楚了。哦，这还不一样，对，一个调阳的，一个调阴的。啊，没劲儿了。那阳气不足啊，动力不足嘛，这个我们都讲了。人体有湿就容易使人没劲儿啊，记住这句话啊。如果解释再详细一点，就是阳为动力，寒能啊伤阳，湿呢湿能阻阳，你伤了阳气，你的动力不足了，那你的阳气受阻呢，它也发挥不出来，所以也是没劲儿。另外呢，对于这个湿，对于这个痰，应该采取一些湿疗，利湿祛痰的， 喝点红小豆粥、薏米仁粥、 哎、 还有这个玉米须子髓，这个利湿效果特别好。 对， 还有这个祛痰的、黄痰的这个离家川贝母、白痰的款冬花，还有像食疗的一些无花果祛痰比较好。 嗯，凡是感觉到没劲儿、湿卧的、脚胀、手胀、脚上有脚气，这都是湿。凡是没劲儿的啊，肿的、胀的，这都是湿；胖的，这都是湿；一伸出舌头来有舌苔的，舌苔很厚的，跟大家说啊，祛湿的第一个我们主张什么？冬瓜，药食同源嘛，冬瓜利湿，特别是肺部不好的、嗓子呼噜的，除了吃这个冬瓜，怎么样？啊，熬这汤，还得要把冬瓜籽儿也要隔离。说我这个呢，迟缓型的，皮肤还肿，怎么办？把这个皮儿，冬瓜皮儿洗完之后，把它刮下来。也同样放在汤里，对减肥的人，对那肿的人、胖的人好，对有痰有湿没劲儿的人都挺好。大家吃吧，又好吃是吧？又解决问题。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今天交流交流，有什么问题吗？ 哎，我用的那个香港产品挺好的。哎，我气囊放那地儿，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那个动脉硬化的眼底出血。 哦，我问你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54。 54就动脉硬化呀、啊？ 这个已经是3次眼底出血了。 你有点过早了。 对。 嗯，出现这种情况啊，你首先一定要找一找原因，啊、是吧？你想，你50来岁就动脉硬化，那70老80呢，或80-90岁的怎么办呢？你现在主要出现的是全身性动脉硬化还是眼底动脉硬化呀？ 我好像是有点全身动脉硬化了吧。 哦， 我那个脑供血不足，那个心脏不好。 嗯，你干什么工作呀？ 我的工作是质检，就是在那个甲级厂干质检。 我问那工作的意思，是不是你高度紧张啊？ 反正有点压力。 我现在帮助你找找原因，是吧？为什么动脉硬化？ 谢谢李老师。 一个是呢，高度紧张，造成啊长期的血管、神经啊、精神的紧张、痉挛，这个容易造成啊，过早的出现啊动脉硬化。另一个还是什么？从我们饮食上，酸性体质，啊，吃的酸性的物质比较多。你有没有出现有什么这个血脂高啊？ 这种情况我倒没有。我就一直那个血压偏低，血糖偏低。我要是严重的情况下，就血糖偏低的情况下，浑身发抖，就水一的那哈，就干不了事，就赶紧的给吃东西。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供血不足造成的动脉硬化。 哦，对。 啊，我们首先呀、要给自己的身体呀、叫定位定性。咱因为什么呢？咱们是自然的方法。啊，要找出呢，根本源，啊，从根本源我们去调，我们去养，所以你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儿了呢？后天之本的脾胃，你脾胃不好。 我那个特别瘦，我那个我1.62米的身材，我那个才不到100斤。 哦，那就明白了。所以我告诉你的重点是什么呢？抓这个后天之本的脾胃。所以你的重点呢，从咱们那个自然的方法，你应该重点做什么呢？重点做推肚子。推肚子呢、就是呢要上下通，通过上下通呢、要解决啊我们吃饭香有食欲感呢、能消化呀，能吸收啊，大便排得畅。你这样呢抓住了这一点，我们这营养是不是就足了对不对？ 对。 一足呢，哎，气血不就足了吗？ 哦。 哎，所以重点在这儿了啊，咱们帮着你分析，咱们交流，对吧？这是一。第二个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你比如说，我们按摩呢，这个膝盖下面小腿两侧脾胃经。从膝盖这个位置往下按，按完了以后按个15分钟到20分钟，一下地啊，两腿可轻松了，可舒服了。这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比如说你胃口凉不凉啊，小肚子凉不凉啊？ 啊，小腹总是凉的。 哎，你看看，这不就找出原因来了吧？ 啊，腿也总是凉的。 这就找出原因了，怎么能够使我们这身体很快地得到恢复呢？比较快的方法，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我们可以在肚脐上啊耐灸。这是一个啊，还可以在呢、小肚子凉，我们可以在呢关元穴上耐灸。 哦，关元穴。 哎，肚脐儿啊，关元呢，这都可以。另外呢，你觉得呢不方便啊？你可以自己呀、在足三里这个位置上点着了耐条，是、我们熏个20来分钟一次，啊，这样呢，对于贫血、气血不足、脾胃虚寒，这个效果也是相当快的。 哎， 从按摩上来讲呢，泡完脚以后，你可以重点做呀，脾的反射区呀，胃的反射区呀。 哦。 这个咱们采取的是综合的方法，肌骨力量是吧？凝合在一起啊，它不是见效快吗？发挥的能量呢啊就比较足。你从饮食上还要注意，哎，从饮食上你叫什么呢？你叫虚寒症。脾胃虚寒、 对， 从饮食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第一，一个是凉的不要吃，第二呢是凉性的东西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哎，一个说呢是的温度不要吃太凉了、不管是喝水啊还是吃东西啊，要掌握呢40-50度啊，这是第一温度。第二是凉性的东西，对你来说呢、属于寒性的东西你不要吃。明白了吧？哎，你最容易吃的是什么呀？啊，早晨这个生姜，脾胃虚寒呢，啊，一般呢应该用什么呢？用姜喝枣。哎，做姜枣泥儿，把大枣蒸了，和这个我们的生姜是吧，捣成了泥状，是吧？去了核，去了皮儿，然后让每天吃那么2-3次， 哎，这样慢慢的呢，好的也挺快，好吧？ 哦，李老师，我每天早上我吃生姜可以吗？ 那太可以了。 哦， 记着，生姜应该早晨吃，是吧？不应该晚上吃。 哦、 啊，听明白了吧？ 对，听明白了。哎，好的， 好 李老师。 好，就这样，有什么问题啊，随时可以问。哎，好的，再见。 哎、好的，谢谢李老师。 哎，不客气，好，再见。 哎，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1年，上海的斧头帮确定了新的年度目标：刺杀蒋介石。国恨私仇，黄亚乔与蒋介石为何水火不容？策划人一条猪腿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民国乱世，刺杀与追捕。档案为您揭秘暗杀大王刺杀蒋介石。这一天，庐山机场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名记者和几名军官徘徊在候机楼附近。根据确切情报，蒋介石将会从南京乘坐飞机飞往庐山机场。王亚乔深知在庐山上动手的难度极大，如果可以在路上动手，反而可以出其不备。他决定派人假扮记者守候在庐山机场，守株待兔。 守候在庐山机场的刺客却在等了整整一天之后空手而归，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出现，难道蒋介石取消了行程？ 王亚乔没想到蒋介石出门那可不比一般人，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出行往往会声东击西，制造假象，而且乘坐的交通工具不止一种。这一次蒋介石将乘坐飞机前往庐山的确不假，可是令王亚乔意外的是，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并没有从机场起飞。当天蒋介石乘坐美国的塞克斯水上飞机抵达江西，降落在鄱阳湖水面上，再由渔民划船接他上岸，随后乘坐汽车来到庐山脚下。庐山险要，汽车开不到山上，所以蒋介石上山还需要教父的帮助。蒋介石这一次出行一共用了4样交通工具，王亚乔也只有苦笑一番，谁让人家是委员长呢？ 在机场刺杀计划流产之后，王亚乔只能选择在庐山上动手。可是突破庐山上的防卫谈何容易，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手枪带上庐山。 这一天，庐山脚下的一家客栈里格外安静。王亚乔、华克之和陈诚3个人必须要想到一个可行的方法，能把手枪带上庐山。 哎呀，从屋子里这呛人的烟草味儿

民国风起云涌的半个世纪中，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却鲜有像王亚樵这样执着于抗日的意识。面对着独裁而又消极抗日的蒋介石，王亚樵先后五次策划暗杀，虽然都未能成功，但是却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震慑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王亚樵不顾当年孙中山的劝说，走上的这条暗杀之路是一条死路。暗杀改变不了动荡的时局，更改变不了国民党的腐败，英雄末路，在民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极富悲情色彩的意义。王亚樵遇刺之后，远在延安的毛主席给了他这样的评价：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儿不糊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好受，身边的朋友渐渐的远了，多少冷暖我们都曾经尝过，又来到熟悉的街头，有一些回忆让会泪流，没有经历过怎么去感受，大风一吹将我们的青春带走，我忘不了北京，忘不了你，繁华的西单拥挤，就在那座城，有多少悲欢，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的叹息，我忘不了北京，忘不了你，香山的红 两个人的叹息，我忘不